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延庆区了解到，目前八达岭陵园扫墓公交专线已经开通，从本月17号开始截止到4月8号，每天早上7点到8点在德胜门城楼北919路公交停车场东口发车，不限车次，人满即发。据了解，今年清明祭扫服务接待日从3月17号开始，共23天，祭扫服务高峰为3月31号4月1号到8号。记者了解到，经过逐项检查，颐和园游船及各码头准备情况良好，将于今天开始起航运营。此外，玉渊潭公园游船也在今天开始运营，北海、紫竹院、陶然亭、中山公园等市属公园的游船将于月底前陆续开航。随着春季的到来，北京又迎来了候鸟迁徙的时节。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日前在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放归了2只大天鹅、5只小天鹅和1只白腹鹞，以便它们赶上迁徙的队伍。从现在起到4月下旬，市民可以前往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汉石桥湿地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小龙门国家森林公园、十渡拒马河黑冠保护区等地观鸟。如果发现有受伤的野鸟，请及时拨打救护电话89496118。昨天，北京西城法院发布多个新类型旅游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并针对旅游服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向社会发出提示。来听记者王悦的报道。 据统计，2017年我国居民国内旅游达50亿人次，出境游近 1.3 亿人次。 时下共享是商家争先抢占的新市场，当旅游遇上共享，游客最直接接触的莫过于民宿了。市民张女士去年就在网上某短时租赁平台预订了一家民宿，但随后却被房东告知临时涨价，租赁平台虽然此前收取了服务费，却没有介入解决协商，张女士于是诉到了法院。西城法院民意庭庭长郭云燕表示，民宿在法律上的地位很尴尬，不少游客面临着维权难题， 民宿很难参照旅馆的标准去管理，相应市场监管并不完善。现在有很多的民宿都是当地普通民众创办的，多数没有营业执照，更无从谈起消防安全等问题。 此外，其他旅游加服务模式下问题也层出不穷。西城法院副院长李艳红介绍， 游学旅游鱼龙混杂，国外游学产品经过国内的层层代理，价格虚高，分时度假，甚至产生了以度假为名的集资诈骗乱象。 然而，法院在这些纠纷案件中也发现了共性问题，就是在服务中旅行社等平台角色模糊。郭云燕说， 在与消费者直接进行接洽、销售、签约、履约的一般都是旅行社，但实际提供最终服务或附加服务的又是第三方，因此一旦出现纠纷，旅行社就常常以只是居间方为由进行抗辩，造成消费者维权难。 对此，民意庭法官韩涛提示， 消费者先要做好一个甄别，然后尽量看清楚合同的条款，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额外的条款来限制你的，比如说退费、解除合同的时间。第三点，就是在所有的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存证据。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为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与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中午前后天气感觉不是太冷，但是扩散条件有所下降，应该尽量的减少大运动量、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另外夜间呢，虽然西部山区可能会出现降雨，但只是零零星星的小雨，且持续时间很短，对交通出行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阴，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风力不太大，能见度在6公里以上，比较适宜交通出行。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自从我做了这个家装类的住在876节目之后，身边很多的朋友啊，没事都会来找我，就俨然把我当成了一专家。然后俨然嘛，对不对？当然我当然也自知有愧啊，就没敢多说什么。结果有一天在跟朋友们就是在饭后啊，在聊起关于家装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来了这么一句话，说啊，你知道吗，甭管你这个屋子装修的啊什么风格，这多么的这个啊，怎么说呢，高端，我告诉你，只要是这家里来这么一小孩，我觉得一切的风格全都被推倒。 对 啊，所以我就好像忽然间也明白了些什么，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对，就是装修的再好，或者说什么风格呀感觉呀，都是人家家的。等到自己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多特别实际的问题。 是是是，尤其是这家里添了一个小新生命之后， 是 这个接下来你不能说我完全不照顾他，还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 啊， 这都是未来咱们要面对的。 是 对，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4点一直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那在每周三呢都有我们的固定的嘉宾，那不光要给大家回答问题，同时可能也要让我们俩好好再从中学习很多东西。 真的是真的是啊。那也是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们这个女设计师的这个圈子有多少人吗？ 就女设计师有多少人？ 不，就说他们的这个，并不是说全国的女设计师， 他们这圈子十来个， 几十人 啊，几十人， 而且全都是女设计师 啊。 而且说心里话，我倒是觉得，就是女设计师可能她在色彩上啊，她对生活的感觉上啊、感知上啊，特别是你刚才提到的说，哎，儿童房或者是儿童活动的一个空间，我应该如何去装饰或者如何去装修，我觉得对于女设计师来说应该是手拿把钻。 这个我同意，这个我非常同意。 但是哈，没结过婚的女设计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一种东西是这个在 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 他没结过婚，但至少他当过孩子呀。 哦，对对对对。就是他向往的一种，哎，如果我要是。 他小时候过过家家呀。 对对对对，哎，有道理有道理。 是 有几十人吧。 76人，而且这不光是女设计师这么简单，都是在这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并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的女设计师。 哦，这么厉害。 对。因为北京不止这几十个女设计师。 是的。好，那特别好。咱俩来晚了。好，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主题的，因为浩洋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哎呀，如果要是家里有一个熊孩子，或者要是朋友家的孩子到你家来，哇、你就瞬间把你家里 一级战备， 弄得乱糟糟。但是你没办法，因为他是孩子，你还是希望他能解放天性，尽量放松，然后 在临走的时候他抱着你的腿还会说啊你家太好了我下次还想来就这种首肯 嗯 你就觉得哇、哦、闹了一天把我们家弄成这样值了特别好而且有很多有孩子的朋友就比如说或者说即将要有孩子的朋友他可能说、嗯、哎未来这个屋子就是孩子的我希望弄成什么什么样 有一个规划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样咱们还有一个代入感因为今天呢正好在节目最开始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嗯 那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呢叫有多少爱都没结果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这怎么能没结果都开始弄儿童房了多好、嗯、他呢问艳红他说哎我想问一下我们马上要迎来了家庭的新成员 嗯、 哦、 嗯 所以呢房子的布局呢希望能够调整一下因为艳红可能已经看到了那、他们家的这个房子、 嗯、 哎对应该是两室一厅的嗯这么一个房子 嗯比较常见的 是还比较、 嗯、 还比较方正的房子、 嗯、 然后呢他说呢他想问问设计师他说第一儿童房放在哪个房间更好一些呢 他这个房间呢有两个卧室一个卧室呢就咱们正常的一个应该那种大窗应该是在1.45×1.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的就1.45米宽1.8米高的这么一个窗子、 嗯、 然后另外一个带小阳台但那个窗子可能就会可能宽度也只有1.2米左右的这种感觉、嗯、这个呢就是大窗的呢是卧室 A 小窗的呢是卧室 B 我就回答一下针对他这套房子孩子住哪个房间更合适如果这个宝宝现在还没有说降生、 嗯、 啊说降生后的一段时间呢我建议他先住在卧室 A 内 啊就比如说、啊、坐月子呀 嗯 或者是 然后在他的婴儿期、幼婴期这个时间 一岁左右的时候、嗯、基本上都在、 可能是3岁之前都撵不出去啊这时候为什么说叫建议他在卧室 A 呢因为这个房间的窗户相对大一点采光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幼儿的时候他会更需要光照多一些、 嗯、 啊那个等他再大一些3岁以后他白天时候可能是各个房间跑而不是专就在卧室里头躺在小床上的时候那他这个房间在卧室 B 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只是晚上休息回去白天他会在客厅啊或者各个角落的留下他的小足迹 对对对、嗯、不过客厅还好因为客厅从他发来的这个户型图能够看到大概有将近26平、 嗯、 还不算阳台3.1平的 对对他的这个所有的房间的大小还是比较那个适中的 对然后对对还不错、 嗯、 还不错 也便于布置的 对不过在此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要是您想看到啊就是漂亮的儿童房您可以回复、 嗯、 就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号里您就回复孩子这两个字、 嗯、 您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儿童房 嗯 那咱们再来看这个有多少爱没有结果他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想在屋子里开辟一个儿童的娱乐区你觉得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比较好呢 其实我更建议他放在客厅阳台这个位置但是他如果是重新装修的话、 哦、 我建议他把客厅阳台的窗换的密封性更好把这个大圆推拉门取消掉这样的话客厅的活动空间会更大一些然后呢这不是说把阳台直接就是一个儿童区了要做一定的风格就是建议做一个地台因为小孩都是愿意坐在地上的如果你直接是地面、 嗯、 不管你是地板还是地砖都会有点凉但是作为地台以后呢他随时趴在上面坐在上面玩都是没有问题了、 啊、 嗯，妈妈在厨房在客厅餐厅也方便照顾他能随时关注他的动态 嗯那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因为现在有那种拼接的那种 地垫、 哎、塑料薄膜啊、 嗯它那种发泡的那种软的地垫塑胶地垫 就是如果拿这个拼接铺在阳台上 也是可以的嗯 也可以是吧 对对 哦、嗯、那比如说你刚才说了好了卧室 A、 嗯、 现在在至少你建议在3岁以里的时候还是应该跟妈妈呀、 嗯、 爸爸呀主要生活在卧室 A 嗯 然后孩子的娱乐空间或者活动空间以阳台这边为主 以公共区域为主就客厅和阳台、 嗯、 因为很多的家庭说如果把客厅给了孩子中间你的茶几是不能放的你就是只要给他放个地垫或地毯、 嗯、 但是你会发现后期他所有的玩具你走到客厅里头你要随时去找插脚的地方 对、 嗯、 但是你啊如果说前期咱们就规划好就是阳台那个区域那你很容易把它圈拦在里面可以用个小塑料栅栏把它可以 分隔出游戏区和咱们家的生活区，而且这也便于管理，让孩子从小就养成一个区域的这种整理的一个习惯。 嗯，好。不过在此呢，再次说一下，如果您要是想看到非常漂亮的儿童房，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上就发孩子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对， 并且呢，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是直播，如果您要是也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哎，我现在想买什么房子， 嗯， 希望让我们的专家看看我的户型好不好，我要跟人砍价，或者说我这个户型是不是算奇葩户型啊？希望让我们的专家也给看一看，类似这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在住在的汉语拼音的全拼876@163.com 这个呢是我们的邮箱，您可以把问题发上来，我们争取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而且呢在直播的时候让我们的专家都给您一一作答。 哎， 但是呢，我们在此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您的需求说的稍微的详尽一点，比如说您希望是个什么风格呀， 对， 然后家庭成员大概是一个怎么分配的呀， 对， 包括你比如说哎呀现在我们有一个人住客厅，但是那大概是谁住客厅啊，就比如说是老人呢、啊、还是您的爱人啊、就类似这种，因为如果要是说的相对详细一些的话，我们的设计师可能他就更得 给的这个答复 有一个针对性，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以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为开头，我们今天主要聊聊的就是关于儿童房，关于孩子的这个，咱们可以拿他这个做成一个延续啊。比如说三岁之前，你建议都在卧室 A， 嗯， 也确实是因为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特别黏家长， 嗯， 特别黏， 嗯， 随时随刻的， 他没有安全感嘛， 哎，是的，是的，这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等他大一点了，比如说四五岁啦，大一点的，可能他就希望有他自己的一个空间，因为也希望他能够独立一点嘛， 对， 不能永远在父母的庇护下，而且他慢慢慢慢大了，他也希望有自己的一个 小天地， 哎，小空间啊， 嗯， 而且看了。反正我看了很多公号推出来的，哇，人给孩子设计的专门的一个小屋子还好有意思的，所以那未来的时候肯定就让他得挪到卧室 B 了吧。 对，这个是其实很多妈妈可能在焦虑说我几岁让孩子出去啊，他让他独立住啊， 嗯， 这个其实不用你自己焦虑，孩子自然而然他想要出去的时候，你不用让他闹，不用让他非逼着他搬家或什么的，他会自己要求的，他会说呀，我小朋友们都自己住一个房间，我也要自己住一个房间， 嗯， 啊，别人都说了我跟妈妈住是比较那个丢人的一件事情或怎么样的呢，他会自己去要求， 嗯， 但这种就不要无所谓，说三岁怎么还不搬出去我焦虑，六岁还不搬出去怎么焦虑， 嗯， 只要你不过于依赖他，天天要求他陪着你睡就可以了， 哦，吧 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就是他在就住到卧室 A 的情况下，那时候是小婴儿的状态，我不建议房间里做过多的装饰，你就说啊他是儿童房啊，我要给他刷的就是五彩缤纷的 啊 对，然后我要给他挂床幔，我要给他挂很多的装饰，这些真的不建议，装饰的东西越多可能含有的危险性就越大一些，简单一些，而且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周围的活动空间更大一些，就会对他更安全一些啊，嗯，因为有很多的木腕呀什么的这些东西有可能造成危险，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拖拽，他在活动的时候缠住他小脚小手或勾住衣服， 哦， 就有可能发生意外啊， 嗯， 所以这些东西我不建议咱们的过多使用，可能一个小沙幔小帐篷现在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在北方这种天气里还真的不适合，除非你真能保证我经常的去清洗它，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落灰是吗？ 对，啊，你给宝宝洗衣服你已经洗得很焦躁了，你还能天天保证洗床幔吗？ 好，就是我一哥们儿他们家就是买了一个帐篷， 帐篷， 嗯嗯， 对，就是底下带充气的气垫， 嗯嗯嗯， 然后一撑起来以后大概也没多大，可能2平米左右， 嗯， 但是我觉得三四岁的孩子躺在里头， 啊， 包括一个成年人蜷着在里头躺着没问题， 嗯，问题都不大， 因为那底下是充气的嘛， 嗯， 就特别像咱们小时候游泳的放在海上的那个充气的气垫， 嗯， 哎，类似， 然后哎我说这东西不错，他说北子你可不知道，说你知道我安这个费多大劲的吗？弄起来以后因为他在某家买的啊，然后还觉得哇可好了，但是发现有一些问题在家里放 啊， 比如第一透气性差 啊、哦，因为它有时候可能在野外它是需要保暖的， 对呀、 啊 嗯， 它是防潮作用， 对、 啊，它底下低点就不透气。 对、啊嗯，你放在家里， 嗯， 这透气差， 闷得慌。 然后第二呢，他说静电， 嗯 啊，就是滋啦滋啦的静电，哇，一进去要万箭穿身似的。说第三呢，你就算冲起来了，躺里头哇、哦、特舒服。有一次他说他陪孩子在里头，哎，真的就睡了。孩子也特别开心，因为觉得哎， 嗯， 好像 新奇的换个空间、 哎，对对对，换了一个环境， 嗯、 特别好，在里睡了、嗯。第二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疼，我说为什么？说这一宿气儿漏没了，最后就变成我睡地上睡了一宿。哎呦我天哪！第二天早上特别不舒服。所以有些东西想象都特别好， 嗯， 但是真到实操的时候， 嗯， 两码事儿。 其实这家庭用的真不建议用这种野外充气的帐篷，因为它一个是防水防潮作用，防虫它就是不透气的、 嗯、 然后你睡在那上面不舒服。咱们家庭帐篷还是选一些亚麻的呀纱的呀棉呀，纯粹是作为家里装饰用的这种、 嗯、 就可以了、 嗯、 然后如果说想达到这种小效果呢，你可以把宝宝的床设计的低一点，或者哪怕就是一个垫床垫在地上，上面给它安这种像晒床幔一样的小帐篷就可以了。 嗯 嗯 嗯，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味道这位朋友都发了、嗯、儿童房儿童啊，啾啾也发儿童房，不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孩子。 嗯， 您只要发孩子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儿童房。包括我们另外一个老听众他也发了信息，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暖男， 嗯， 他说哎呀这个熊孩子，说我哥们儿他们家那孩子来我们家玩，把我种那吊兰都拔了，哎呀气死我了。但是你也一点辙都没有吧？ 真是没辙。 嗯 啊，我姐家有一小孩来我们家，等于把我们家那个各种能拆的都拆了， 嗯 啊，叮咣叮咣咣了，然后走的时候还意犹未尽，然后我就想问他，我说你觉得哪儿好，我改还不行吗？ 没有，得走的时候还得说下次我还能拆哪个。 真的是哎呀， 好好好。那刚才咱们从心理方面来简单的说了说，比如说几岁以内适合跟家里人、 嗯、 然后几岁以上适合就、嗯、 还是顺其自然吧，也大家都别过于焦躁这个问题。 嗯 嗯，还有安全方面是不是应该更着重一点说。 嗯， 对，就是说一些硬件，比如说新生宝宝要注重的哪些，然后呢还有一岁到两岁刚学走路的儿童，其实我觉得这些可能大家都是有这意识的，只是说等他来临到那时间的时候，你突然被他的其他事情所给那个干扰了，您、 嗯、 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但等一天说突然孩子摔到了额头啊，嗯，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出现了这种损伤的时候，你才说哎呀我早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好了，那你还不如防患于未然。只要家里有了新生的宝宝，或者是说你的太太在怀孕初期，你就去做这些工作、 嗯、 把你所有的硬件都做上保护。因为现在这种建材超市啊，进什么的，它里头卖这种儿童防护贴特别的全啊，都是很简单的，而且它还可以随时粘取，可以那个随时的粘上和取下，也不会给家具留下痕迹。这个是一方面。再就是家里如果有小宝宝了，你一定要把原先装饰用的什么桌旗呀、啊、桌布啊，那种零零碎碎能让他一把揪下来带上好多东西的这些东西全部就清掉。 哎呀你说晚了，都拆的差不多了。 我还以为已经拽下来了。 没有，晚了。就是我弄的那个餐椅， 嗯， 我不是说了吗，它是那种整身的包布的。 对 啊，整身包布的。然后我妈还专门弄了那个椅垫啊，说这样坐着更舒服啊。真是，因为整个包布的那个你拆不下来，你别听现在说啊，有一种啊清洗剂撒上以后，然后你就拿那个湿毛巾啊大概一擦、 哎、 干净了得了吧。就现在我们家那椅子呀，哎呦，就是按北京话说就一块一块的全是鹅嘞，都是我擦完这等着干干了以后一看，哎呦去，掉不下去了，下一个。所有的椅子全都这样， 嗯， 哎，没办法。然后底下那绷子，全撕了，

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在此呢，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比如说像味道，比如说像地狱鼠，你们发的这个关键词不对，应该是发孩子，就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推出来的特别漂亮的儿童房。 没错。 因为我相信大家关心肯定都是因为家里已经有了小宝宝，所以也希望给小宝宝一个舒适的快乐的一个空间。 没错。 我们刚才呢在上半节呢简单的让艳红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比如说啊儿童房它的功能性，如何让它更安全，简单的说了几个方面，咱们现在说的更实际一点。比如说从室内需要的这些实际的东西咱们入手。比如说一个儿童房，你觉得真正需要几样东西，还是说不全摆满了这样比较好？ 你看是多大的孩子。就当他比较小的时候，3岁以前吧，咱们还是说3岁之前他几乎没啥需要，那些东西全是咱们大人想象的以为他需要， 对， 添加给他的啊。其实还比如说小儿童床、婴儿床旁边挂的滴了当当的一堆东西，但后来专家还研究说挂的固定的东西反而影响孩子的一个视觉发育，因为他老看一个固定的地方啊，也许他就喜欢看这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他会斜眼儿，就有可能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咱们挂的东西越多，灰尘细菌就会越多，这是不好清理的。再就是色彩方面，好多人的先入为主的是想儿童房就是色彩斑斓的，我就要给他做的五彩缤纷的，要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圆自己一个儿童梦，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浩洋这种90后00后怎么说。 我80后。不过您那么认为我很高兴。 其实作为我跟王维老师这种70后，就可能说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一个儿童房的概念的。 太渴望了。 所以大多是希望自己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公主房，一个儿童房，一个什么那个特别梦幻的空间。 是。 就用力过猛的用了很多颜色，但颜色越多含铅量越大。 哦， 因为色彩里头，特别咱们知道，就是小孩的绘本和一些儿童的食品，它的包装袋上的这种彩色都是含铅的，铅是影响孩子钙吸收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越小的孩子颜色越简单是越好的、 哦、 包括他的床品，他的窗帘，房间里所接触的布艺，如果能选亚麻的、纯棉的、无色的、米色的，这种是最好的，因为染色也会掉脱落的。 哦、 其实这个是大家不太注意，只是觉得啊，这个是纯棉的，很舒服啊，但它上面有些颜色它是会掉，跟皮肤接触的，那个也是存在染色剂的问题，有化学制剂在里面的。嗯，包括咱们用的一些孩子的房间，可能有些妈妈说怕它有危险，我加块地毯吧。 嗯， 地毯的材质，地毯的材质化纤的或者纯羊毛的，纯羊毛的特别容易招一些小寄生虫啊、螨 虫 啊什么的这种的，而且不好清理。纯化纤的还好一点，顶多是产生点静电。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是纳米的地毯，它可以是防灰尘的，就是防止一些螨虫的滋生的。本身它也很容易清理，它是不藏污的，就是你什么油点的脏东西进，你到的上面发现它滚珠性的就走开了。它不像普通地毯是吸湿的，嗯 哦， 所以现在市场上越来越人性化，为人们需要所设计了东西产品，嗯 嗯， 然后家里头在一些小玩具，尽量的少用一些毛仔玩具，因为孩子老是抱着它， 嗯， 咬它或者各种接触嘛，咱们不可能是天天去清洗它。会有一些细菌，可以用一些塑胶软塑料的这种就安全级的玩具，因为那个擦拭啊或消毒比较方便一点。 嗯，什么硅胶的呀什么的。 对、 嗯、 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小孩子特别长牙阶段逮什么咬什么。嗯，这个你说不可以，嗯，那才真是的不可以呢。所以这个呢都是说儿童房要注意的。嗯 嗯， 咱外面的刚才说到的安全啊或大人的，还有就是有孩子的家庭，你尽量减少低空置物，就是当一米以下的这些地方，你就尽量摆少摆东西。因为我们家没孩子嘛，我们邻居家孩子上我们家的时候，他妈就会跟在后面抓他的手，这个不能拿，那个不能碰，因为很多东西都摆在了外面，其实对孩子还是有危险性的。 对， 嗯， 对，但是我觉得家里比如说有男孩和有女孩、 嗯、 他的房间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嗯，其实从色彩上可能大家原先都觉得我女孩就是粉色的， 嗯， 男孩就是蓝色的，其实未必。现在的你不觉得男孩越来越像女孩文静了吗？女孩越来越像男孩活泼了吗？ 咱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男孩现在变得内心更脆弱了，女孩变得更坚强了。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设计房间的时候真不是这样的，我们都要跟小孩子再沟通一下，看他的喜好，其实他的这种粉色蓝色是大人灌输给他的，就是啊，你是个女孩子，你就要用粉色、紫色；你是个男孩子，你就要用蓝色。啊，其实内心他未必是想这样的。还有在颜色纯度上，我建议都用一些鲜艳，但是要你清淡一些的颜色，别纯度太高了。嗯 嗯嗯，就跟我一朋友的孩子，她是一女孩儿，啊，很聪明那个女孩儿，然后不大，大概三岁多吧。我背唐诗， 嗯 啊，那个说英文单词儿，一说粉色 pink， 一说苹果 apple 什么，哦，脱口而出，我都觉得惊艳，我太厉害了。但是呢，这孩子长得胖胖乎乎的，很可爱啊， 嗯， 但不属于那种小萝莉的那种， 嗯。 然后，但是呢，他爸就说好了，我准备给孩子打扮的可爱一些呗， 嗯嗯。 不，孩子说了，我就喜欢白雪公主那样，我要穿泡泡裙儿。哦，穿小纱裙儿， 嗯， 最后还戴个魔法棒， 嗯， 我还戴个小皇冠， 嗯。 后来他爸说：“梅子，你看，他们孩子照的照片，这哪像个公主的样啊？明明找水晶鞋去了。”当然，这都是笑谈。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孩子在最小，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对于审美啊，对于需求啊， 嗯， 可能没有那么直观， 嗯， 或者说他还没有建立， 某种的所谓的哎未来我想什么什么样的那种思维模式，所以可能就像艳红说的，很多的家长把自己希望那个样子弄上了，就像我看很多人弄的那个儿童房，比如说顶上我都要弄成那种荧光的 蓝天白云啊，星空啊， 一关灯哇天哪，天上有月亮有星星还一闪一闪的。 是 啊，这要插一句，就是如果儿童房你要做一个星空顶，是用星光来，就是光纤来做的，我不反对。但是如果它是铺的那种壁纸，是荧光壁纸，就是一关灯它靠白天吸收了这个光线，晚上发光那个千万不要用。荧光是对孩子有辐射的。 也不完全。 对 然后除了这个孩子的床头有个小台灯，啪一开那台灯，台灯罩上可能全都是那种卡通形象啊，或者说能够转的呀，然后屋子里也能够显示出照出来那样，反正就很多 特别影响视力， 是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大概都是这样的。 对对， 比如说咱们再说的实际一点，那在反正我支持艳红说的那个，因为你比如说四五岁了，让孩子单独在一个房间，让他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挺好的。但是你如果要是装修的特别好，可是你说他要上了小学或者上了初中以后，你是不是就得把这些哇全都弄了，全都拆了，再重新来？那又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对，而且经常装修也不环保。 是的，是的。咱们来说说那个双层床。 上下铺 现在好流行这种上下铺。昨天我跟小胖上节目的时候，小胖还说呢，说现在好多那双层床，说我现在没孩子，我都想买一个双层床。 是是是是。 睡觉都。 年前我姐刚买了一个。 哎，真的，你觉得那样好吗？ 其实是。你如果能忍受说买回来一段时间，短时间内你们家孩子玩腻了，你就能把它拆掉扔走的这种损失，你可以买一个试试。但是小孩儿看到第一时间都会超喜欢，因为他可以爬上爬下。 对对。 但是天天爬上爬下他就不方便了，因为他也麻烦嘛，他想要上床躺会儿，他要爬梯子上去，要拿到床上的一个书，拿上床上一个玩具，他还要爬上爬下，这样的时候他时间长就会烦掉了。 边带滑梯下。 那他也要爬梯子上再滑下来呀。他要多几个步骤，如果说床只是在很矮的地方，他随时都拿下来。你咱们自己也想啊，你要每天回家的时候，你说我晚上要上床了，我要爬到阁楼上我再去睡觉，跟你这个我随时往后一倒就可以倒在床垫上，那是两种感觉。 可以恢复成上大学时候，只要一到上铺拉帘自己一空间 封闭空间哈。 是现在还有那种，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家里可能不止一个孩子，可能就为了母亲又能照顾小的还能看着大的，所以现在有那种下头是可以睡两个人的，上头是可以睡一个人的那种， 对，那种上下铺嘛。然后这样的可能是睡的人更多，但谁睡上面谁睡下面呢？你是让大的睡到上面，你带着小的睡到下面吗？那大的心里是不平衡的。我也要跟爸爸妈妈住，睡到下面，他只能在上面眼巴巴的看在你们一家三口搂在一起，他孤零零的睡在上铺，心里多委屈啊。其实我更建议有一种床，就是那种母子床，是什么呢？就是在床底下它像一个大抽屉似的拉出来，这样的距离感又不大，它能握着你的手睡入眠，白天时候这个小床又可以收回床底，又不占房间的空间，我觉得那还是蛮棒的。 有卖吗这种？ 因为我现在市场很多呀。 哦，好吧好吧好吧。 你可以去一些那个儿童房，就儿童床的专卖的地方，它多功能床，可能你不注意时候它推回去底下就像一块横板。 你以为是一个收纳是吧？ 对， 啊， 你以为是个大抽屉或一个床底板，实际它是拉开，是底下有张床。 哦。那说个旁的，你姐买了一个什么样的？ 下面是双人床，上面是单人床。 哦，就是那种上下的那种。 对。 对，哦。 然后他就说：“哎，家里来个人的时候可以住啊，这能多住多少人？我别扭啊，真心的不方便啊。”然后大过年初几那天，他就从上铺掉了下来。 哎呀， 挺恐怖的。 哎呀， 嗯， 那好吧。可以考虑一个底下带抽屉的。 对对对， 这倒挺好。哎，那你觉得除了床以外，在儿童房里还应该有什么？ 比如说小写字台，小书桌什么的，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如果孩子挺小的情况下，我不建议给他做正式的小写字台，他端坐在那儿，他会觉得你又让我学习了，就没有什么玩乐的这种时间。他小的时候可以给他放个小圆桌，旁边放个小沙发啊，既能写字画画，他还可以完成他一些手工啊什么的，又不那么方方正正，让他觉得拘谨。因为很多孩子他拒绝坐在那桌子前，他就觉得过于死板，不够舒服。但是如果小圆桌小沙发的话，他总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乐趣，我坐在那是舒服的，他不够抵触，他就慢慢顺下去，以后再到了小学写作业什么时候，他也很自然的顺过去了。 好，那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咱们再说说，比如说反正我是属于那种不重装修，我重装饰的。我老觉得哎呀，装修你什么这地儿我也得包上什么，那地儿我也得弄上什么。这可能短期之内你都觉得特好。时间久了以后，如果你是一个勤快人，我觉得没问题。如果你要不是一个勤快人，时间久了你都觉得哇太繁琐了，我打扫起来太麻烦了， 辛苦。 对，我还不如重装饰呢。 其实为什么现在大家请设计师的时候，我有点自夸的嫌疑，就是请女设计师多了，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装饰更重要了，因为男性更偏向于结构擅长一些。所以这软饰这块就是配饰多一些，我们随着季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家庭成员的变化可以更改，更方便一些。 那你比如说在孩子的这么一个空间当中，适合放一些什么装饰？ 还是可放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呢，那可收拉的那种小帐篷啊，小画架呀，小沙发呀，他的小钢琴啊，你都可以给他放进去。然后还可以放一些书架，就比较矮的书架。然后我建议就买一些块毯啊，或者像一些地垫啊那种东西，他可以坐在随意一个角落上，一扔靠包，拿本书就可以看。拿个玩具就可以玩半天，然后更随意一些，因为孩子是不愿意半半正正坐在桌子面前在那儿去玩玩具的，很怪， 就是、正襟危坐的感觉。 对，但是说 他 能坐到地垫上或自己窝在自己的小懒人沙发里头去看书什么的，很舒服。 反正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弄的都是不同的。就比如说有一个呢，就是属于专门在一个屋子里头让孩子在那儿玩，然后那儿他自己专门买的可以拼装的，那边是秋千，秋千隔壁滑梯，都在那里，孩子就在那里玩，然后经常把幼儿园的好朋友都带家玩去，在那里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客厅，因为他们家客厅大概30平，客厅那基本上就不什么看电视啊什么的，没有了。 就儿童城堡， 没东西，全都铺上那种泡沫，然后让孩子在那上头天天玩吧。 游乐园 的玩具什么全摆那上头，就尽情在这儿。我觉得 其实这样真的好吗？也许他会觉得孩子很自在，但是你后期等他大了，你会发现他非常无序，所有东西他都要摊开了再玩。 对，他就习惯了呗。 对，所有都要摆在地上，你要给他收起来，他会焦躁。 好，再次谢谢我们的艳红，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聊了孩子的儿童房。 谢谢大家。 好的，这里是住在876，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

他们家电话4006606多少来着？ 8866啊，这个月。